第四十三回，闲取乐，偶攒金庆寿，不了情，暂搓土为香。话说王夫人因见贾母那日在大观园不过着了些风寒，不是什么大病，请医生吃了两剂药也就好了，便放了心，一命凤姐来吩咐她预备给贾政带送东西。正商议着，只见贾母打发人来请，王夫人忙引着凤姐儿过来。王夫人又请问，这会子可觉大安些？贾母道，今日可大好了，方才你们送来野鸡崽子汤，我尝了一尝，倒有味儿，又吃了两块粥，心里很受用。王夫人笑道，这是凤丫头孝敬老太太的，算她的孝心钱，不枉了素日老太太疼她。贾母点头笑道，难为她想着，若是还有生的，再炸上两块，咸静静的，吃粥有味儿。那汤虽好，就只不对稀饭。凤姐听了，连忙答应，命人去厨房传话。这里贾母又向王夫人笑道，我打发人请你来，不为别的，初二是凤丫头的生日，上两年我原早想替她做生日，骗到跟前有大事就混过去了，今年人又齐全，料着又没事，咱们大家好生乐一日。王夫人笑道， 我也想着呢，既是老太太高兴，何不就商议定了？ 贾母笑道， 我想往年不拘谁做生日，都是各自送各自的礼，这个也俗了，也觉生分的似的，今儿我出个新法子，又不生分又可取笑。 王夫人忙道， 老太太怎么想着好就是怎么行。 贾母笑道， 我想着咱们也学那小家子，大家凑份子，多少尽着这钱去办，你的好玩不好玩？ 王夫人笑道， 这个很好，但不知怎么凑法。 贾母听说一发高兴起来，忙遣人去请薛姨妈、邢夫人等，又叫请姑娘们并宝玉。那府里甄儿媳妇并赖大家的等有头脸管事的媳妇也都叫了来。众丫头婆子见贾母十分高兴，也都高兴，忙忙的各自分头去请的请，传的传，没顿饭的功夫，老的少的，上的下的，乌压压挤了一屋子，只薛姨妈和贾母对坐，邢夫人、王夫人只坐在房门前两张椅子上，宝钗姊妹等五六个人坐在炕上，宝玉坐在贾母怀前，地下满满的站了一地。贾母忙命拿几个小褥子来，给赖大母亲等几个高年有体面的妈妈坐了。贾府风俗，年高服侍过父母的家人比年轻的主子还有体面，所以尤氏、凤姐儿等只管地下站着。那赖大的母亲等三四个老妈妈告了罪，都坐在小褥子上了。贾母笑着把方才一席话说于众人听了，众人谁不凑这趣儿？再也有和凤姐儿好的，有情愿这样的，有畏惧凤姐儿的，巴不得来奉承的，况且都是拿得出来的，所以一闻此言都欣然应诺。贾母先道， 我出二十两。 薛姨妈笑道， 我随着老太太也是二十两了。 邢夫人、王夫人道， 我们不敢和老太太并肩，自然矮一等，每人十六两罢了。 尤氏李纨也笑道：“我们自然又矮一等，每人十二两吧。”贾母忙和李纨道：“ 你寡妇失业的，哪里还拉你出这个钱？我替你出了吧。” 凤姐忙笑道：“ 老太太别高兴，且算一算账再揽事。老太太身上已有两份呢，这会子又替大嫂子出十二两，说着高兴，一会子回想又心疼了，过后又说都是为凤丫头花了钱，是个巧法子，哄着我拿出三四份子来按理补上，我还做梦呢。” 说的众人都笑了。贾母笑道：“ 依你怎么样呢？” 凤姐笑道：“ 生日没到，我这会子已经折寿的不受用了，我一个钱饶不出，惊动这些人实在不安，不如大嫂子这一份我替她出了吧，我到了那一日多吃些东西就享了福了。” 邢夫人等听了都说很是。贾母方允了，凤姐儿又笑道：“ 我还有一句话呢，我想老祖宗自己二十两，又有林妹妹宝兄弟的两份子，姨妈自己二十两，又有宝妹妹的一份子，这倒也公道。只是二位太太每位是六两，自己又少又不替人出，这有些不公道，老祖宗吃了亏了。” 贾母听了忙笑道：“ 倒是我的凤姐儿向着我，这说的很是，要不是你，我叫他们又哄了去了。” 凤姐笑道：“ 老祖宗只把他姐儿两个交给两位太太，一位占一个，派多派少，每位剔出一份就是了。” 贾母忙说：“ 这很公道，就是这样。” 赖大的母亲忙站起来笑说道：“ 这可反了，我替二位太太生气，在那边是儿子媳妇，在这边是内侄女儿，倒不向着婆婆姑娘，倒向着别人，这媳妇成了陌路人，内侄女儿竟成了个外侄女儿了。” 说的贾母与众人都大笑起来了。赖大之母因又问道：“ 少奶奶们十二两，我们自然也该矮一等了。” 贾母听说道：“ 这使不得，你们虽该矮一等，我知道你们这几个都是财主，分位虽低，钱却比他们多，你们和他们一例才使得。” 众妈妈听了连忙答应。贾母又道：“ 姑娘们不过应个姐儿，每人照一个月的月例就是了。” 又回头叫鸳鸯来：“ 你们也凑几个人，商议凑了来。” 鸳鸯答应着，去不多时，带了平儿、袭人、彩霞等，还有几个小丫鬟来，也有二两的，也有一两的。贾母因问平儿：“ 你难道不替你主子做生日？” 平儿笑道：“ 我那个私自另外有了，这是关中的，也该出一份。” 贾母笑道：“ 这才是好孩子。” 凤姐又笑道：“ 上下都全了，还有二位姨奶奶，她出不出也问一声，尽到他们是礼，不然他们只当小看他们了。” 贾母听了忙说：“ 可是呢，怎么倒忘了他们？只怕他们不得闲儿，叫一个丫头问问去。” 说着早有丫头去了，半日回来说道：“ 每位也出二两。” 贾母喜道：“ 拿笔砚来算明，共计多少？” 尤氏因敲骂凤姐道：“ 我把你这枚足砚的小蹄子，这么些婆婆婶子来凑银子给你过生日，你还不足，又拉上两个苦户子做什么？” 凤姐也悄笑道：“ 你少胡说，一会子离了这里我才和你算账。他们两个为什么苦呢？有了钱也是白天送别人，不如居来咱们乐。” 说着早已核算了，共凑了150两有余。贾母道： 一日细酒用不了。 尤氏道：既不请客，酒席又不多，两三日的用度都够了，头等细不用钱，省在这上头。贾母道： 凤丫头说哪一般好，就穿哪一般。 凤姐儿道：咱们家的班子都听熟了，倒是花几个钱叫一班进来听听吧。 贾母道：这件事我交给甄哥媳妇了，月幸叫凤丫头别操一点心，受用一日才算。 尤氏答应着，又说了一回话，都知贾母乏了，才渐渐的都散出来。尤氏等送邢夫人、王夫人二人散去，便往凤姐房里来商议怎么办生日的话。凤姐儿道： 你不用问我，你只看老太太的眼色行事就完了。 尤氏道： 你这恶物也忒行了大运了，我当有什么事叫我们去，原来单为这个，除了钱不算，还用我来操心，你怎么谢我？ 凤姐笑道： 你别扯臊，我又没叫你来，谢你什么？你怕操心，你这会子就回老太太去，再派一个就是了。 尤氏笑道： 你瞧他性的这样，我劝你收着些好，太满了就泼出来了。 二人又说了一回方散。次日将银子送到宁国府来，尤氏方才起来梳洗，因问是谁送过来的，丫鬟们回说 是林大娘。 尤氏便命叫了她来，丫鬟走至房下，叫了林之孝家的过来。尤氏命他脚踏上坐了，一面忙着梳洗，一面问他 这一包银子共多少。 林之孝家的回说： 这是我们底下人的银子，凑了先送过来，老太太和太太们的还没有呢。 正说着，丫鬟们回说 那府里太太和姨太太打发人送份子来了。 尤氏笑骂道： 小蹄子们专会记得这些没要紧的话，昨儿不过老太太一时高兴，故意的要学那小架子凑份子，你们就记得，到了你们嘴里当正经的说，还不快接了进来好生待茶，再打发他们去。 丫鬟应着忙接了进来，一共两封，连宝钗、黛玉的都有了。尤氏还问少谁的，林之孝家的道： 还少老太太、太太、姑娘们的和底下姑娘们的。 尤氏道： 还有你们大奶奶的呢。 林之孝家的道： 奶奶过去，这银子都从二奶奶手里发，一共都有了。 说着，尤氏已梳洗了，命人伺候车辆，一时来至荣府，先来见凤姐，只见凤姐已将银子封好，正要送去，尤氏问： 都齐了？ 凤姐儿笑道： 都有了，快拿了去吧，丢了我不管。 尤氏笑道： 我有些性不急，倒要当面点一点。 说着，果然按数一点，只没有李纨的一份。尤氏笑道： 我说你捣鬼呢，怎么你大嫂子的没有？ 凤姐儿笑道： 那么些还不够使，短一份也罢了，等不够了我再给你。 尤氏道： 昨儿你在人跟前做人，今儿又来和我赖，这个断不依你，我只和老太太要去。 凤姐儿笑道： 我看你厉害，明儿有了事，我也丁是丁，卯是卯，你也别抱怨。 尤氏笑道： 你一般的也怕，我不看你素日孝敬我，我才是不依你呢。 说着，把平儿的一份拿了出来，说道： 平儿，来，把你的收起去，等不够了，我替你添上。 平儿会意，应说道： 奶奶先使着，若剩下了再赏我一样。 尤氏笑道： 只许你那主子作弊，就不许我做情。 平儿只得收了。尤氏又道：我看着你主子这么细致，弄这些钱哪里使去？使不了，明儿带了棺材里使去。一面说着，一面又往贾母出来，先请了安，大概说了两句话，便走到鸳鸯房中和鸳鸯商议。只听鸳鸯的主意行事，何以讨贾母的喜欢。二人计议妥当，尤氏临走时也把鸳鸯二两银子还他，说：这还使不了呢。说着一径出来，又指王夫人跟前说了一回话，因王夫人进了佛堂，把彩云一份也还了他。见凤姐不在跟前，一时把周赵二人的也还了。他两个还不敢收，尤氏道：你们可怜见的，哪里有这些闲钱？凤丫头便知道了，有我应着了。二人听说千恩万谢的方收了，于是尤氏一径出来，坐车回家，不在话下。展眼已是九月初二，园中人都打听的尤氏办得十分热闹，不但有戏，连耍百戏并说书的男女仙儿全有，都打点取乐玩耍。李纨又向众姊妹道：假是正经射日，可别忘了宝玉也不来，想必他只图热闹，把清雅就丢开了。说着便命丫鬟去瞧做什么，快请了来。丫鬟去了半日回说：花大姐姐说佳义早就出门去了。众人听了都诧异，说：再没有出门之理，这丫头糊涂，不知说话。因又命翠墨去，一时翠墨回来说：可不真出了门了，说有个朋友死了，出去探丧去了。探春道：断然没有的事，凭他什么？再没今日出门之理，你叫袭人来，我问他。刚说着，只见袭人走来，李纨等都说道：今儿凭他有什么事，也不该出门。头一件，你二奶奶的生日，老太太都这等高兴，梁府上下众人来凑热闹，他倒走了。第二件，又是头一社的正日子，他也不告假，就私自去了。袭人叹道：昨晚上就说了，今儿一早起要有要紧的事到北京王府去，就赶回来的，劝他不要去，他必不依。今儿一早起来又要素衣裳穿，想必是北京王府里的要紧妻妾没了，也未可知。李纨道：若果如此，也该去走走，只是也该回来了。说着大家又商议：咱们只管作诗，等他回来罚他。刚说着，只见贾母已打发人来请，便都往前头来了。袭人回明宝玉的事，贾母不乐，便命人去接。原来宝玉心里有件私事，于头一日就吩咐明烟：明日一早要出门，备下两匹马在后门口等着，不要别一个跟着，说个李贵，我往北府里去了。倘或要有人找我，叫他拦住，不用找，只说北府里留下了，横竖就来的。明烟也摸不着头脑，只得依言说了。今儿一早，果然备了两匹马在园后门等着。天亮了，只见宝玉遍体纯素，从角门出来，一语不发，跨上马，一弯腰顺着街就颠下去了。明烟也只得跨马加鞭赶上，在后面忙问：往哪里去？宝玉道：这条路是往哪里去的？明烟道：这是出北门的大道，出去了冷清清的，没有可玩的。宝玉听说，点头道：正要冷清清的地方好。说着越性加了鞭，那马早已转了两个弯子，出了城门。明烟越发不得主意，只得紧紧跟着，一气跑了七八里路出来，人烟稀少。宝玉方勒住马，回头问明烟道：这里可有卖香的？明烟道：香倒有，不知是哪一样。宝玉想道：别的香不好， 须得谈云翔三样。民言笑道：“这三样可难得。”宝玉为难，民言见他为难，因问道：“药箱做什么使？我见二爷时常小荷包有散香，可不找一找？”一句提醒了宝玉，便回首向衣襟上拉出一个荷包来，摸了一摸，竟有两星沉素，心内欢喜，只是不恭些。再想自己亲身带的，倒比买的又好些，于是又问卢探。民烟道：“这可罢了，荒郊野外哪里有？用这些何不早说，带了来岂不便宜？”宝玉道：“糊涂东西，若可带了来，又不这样没命的跑了。”民烟想了半日，笑道：“我得了个主意，不知二爷心下如何？我想二爷不止用这个呢，只怕还要用别的，这也不是事。如今我们往前再走二里地，就是水榭庵了。”宝玉听了忙问：“水榭庵就在这里，更好了，我们就去。”说着就加鞭前行，一面回头向民烟道：“这水榭庵的姑子常往咱们家去，咱们这一去到那里，和他借香炉使使，他自然是肯的。”民烟道：“别说他是咱们家的香火，就是平白不认识的庙里和他借，他也不敢驳回。只是一借，我常见二爷最厌这水仙庵的，如何今儿又这样喜欢了？”宝玉道：“我素日因恨俗人不知缘故，混供神混盖庙，这都是当日有钱的老公们和那些有钱的渔夫们听见有个神，就盖起庙来供着，也不知那神是何人，因听些野史小说便信真了。比如这水仙庵里面因供的是洛神，故名水仙庵，殊不知古来并没有个洛神，那原是曹子建的谎话，谁知这些愚人就塑了相公着，继而却合我的心事，故借他一用。”说着早已来至门前，那老姑子见宝玉来了，事出意外，竟像天上掉下个活龙来的一般，忙上来问好，命老道来接马。宝玉进去也不拜洛神之相，却只管赏见，虽是泥塑的，却真有翩若惊鸿，宛若游龙之态，何出绿波日映朝霞之姿。宝玉不觉滴下泪来。老姑子献了茶，宝玉因和他借香炉，那姑子去了半日，连香供纸马都预备了来。宝玉道：“一概不用。”说着便命民烟捧着炉出至后院中，捡一块干净地方，竟捡不出。民烟道：“那井台如何？”宝玉点头，一齐来至井台上，将炉放下。民烟站过一旁，宝玉掏出香来焚上，含泪施了半礼，回身命收了去。民烟答应且不收，忙爬下磕了几个头，口内祝道：“我民烟跟二爷这几年，二爷的心事我没有不知道的，只有今儿这一祭祀没有告诉我，我也不敢问。只是这受祭的阴魂虽不知名姓，想来自然是那人间有一天上无双极聪明极雅俊的一位姐姐妹妹了。二爷心事不能出口，让我带住，若方魂有感，相魂多情，虽然阴阳间隔，既是知己之间，时常来望候二爷未尝不可。你在阴间保佑二爷来生也变个女孩，和你们一处相伴，再不可托生这须眉浊物了。”说毕又磕几个头才爬起来。宝玉听他没说完，便撑不住笑了，引踢他道：“休胡说，看人听见笑话。”民烟起来收过香炉，和宝玉走着，应道：“我已经和姑子说了，二爷还没用饭呢，叫他随便收拾了些东西，二爷勉强吃些。我知道今儿咱们里头大排宴宴，热闹非常，二爷为此才躲了出来的。横竖在这里清静一天，也就尽到礼了。若不吃东西，断使不得。”宝玉道：“细酒既不吃，这随便素的吃些何妨？”民烟道：“这便才是。还有一说，咱们来了，还有人不放心。若没有人不放心，便晚了进城何妨？若有人不放心，二爷须得进城回家去才是。 第一，老太太太太也放了心；第二，离也近了。不过如此，就是家去了看戏吃酒，也并不是二爷有意，原不过是陪着父母尽孝道。二爷若单为了这个不顾老太太太太悬心，就是方才那受气的阴魂也不安生。二爷想我这话如何？ 宝玉笑道： 你的意思我猜着了，你想着只你一个跟了我出来，回来你怕担不是，所以拿着大题目来劝我，我才来了，不过为敬个礼，再去吃酒看戏，并没说一日不进城。这已完了心愿，赶着进城，大家放心，岂不两尽其道？ 明烟道： 这更好了。 说着，二人来至禅堂，果然那姑子收拾了一桌素菜，宝玉胡乱吃了些，明烟也吃了。二人便上马，仍回旧路。明烟在后面只嘱咐： 二爷好生骑着，这马总没大骑的，手里提紧着。 一面说着，早已进了城，仍从后门进去，茫茫来至怡红院中。袭人等都不在房里，只有几个老婆子看屋子，见他来了，都喜得眉开眼笑，说： 阿弥陀佛，可来了，把花姑娘急疯了，上头正坐席呢，二爷快去吧。 宝玉听说，忙将素服脱了，自去寻了华服换上，问在什么地方坐席，老婆子回说在新盖的大花厅上。宝玉听说，一进往花厅来，耳内早已隐隐闻得歌管之声，刚至穿堂那边，只见玉串儿独坐在廊檐下垂泪，一见他来便收泪说道： 凤凰来了，快进去吧，再一会子不来都反了。 宝玉陪笑道： 你猜我往哪里去了？ 玉串儿不答，只管擦泪。宝玉忙进厅里，见了贾母、王夫人等，众人真如得了凤凰一般。宝玉忙赶着与凤姐儿行礼，贾母、王夫人都说他不知好歹， 怎么也不说声就私自跑了，这还了得？你儿再这样，等老爷回家来，必告诉他打你。 说着，又马跟的小厮们都偏听他的话，说哪里去就去，也不回一声。一面又问他到底哪去了，可吃了什么，可唬着了。宝玉只回说： 北静王一个爱妾昨日没了，给他到脑去，他哭得那样，不好撇下就回来，所以多等了一会子。 贾母道： 以后再私自出门，不先告诉我们，一定叫你老子打你。 宝玉答应着，因又要打跟的小子们，众人又忙说情，又劝道： 老太太也不必过虑了，她已经回来，大家该放心乐一回了。 贾母先不放心，自然发狠，如今见他来了，喜且有余，哪里还恨，也就不提了，还怕他不受用，或者别处没吃饱，路上着了惊怕，反百般的哄他。袭人早过来服侍，大家仍旧看戏。当日演的是《金钗记》，贾母、薛姨妈等都看得心酸落泪，也有叹的，也有骂的，要知端地，下回分解。